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是9月22号星期三，那么在三天中秋小长假之后，我们又迎来了一个工作日哈。首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北京今天蓝天白云持续在线，依然是一个天晴气爽的好天气，大气透明度和能见度呢都非常的棒。在阳光的照射下，预计午后最高气温可以达到28度，大部分时间天气是非常舒适的，适宜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不过紫外线比较强，如果您外出呢，要做好防晒措施。今天夜间云量会慢慢增多，最低气温17度上下，所以明天一早出行的朋友需要注意添衣，谨防着凉。具体情况是，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85%。在今天我们的科创中国科创在线的部分，带大家关注的科创资讯主要包括：天舟三号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中国数字金融走在世界前列，工信部部署加强车联网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任务完成 SpaceX 全民平民太空团顺利返回地球。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么今天周三，我们的节目也是在听听的聊天室当中和大家进行话题互动。昨天啊是中秋佳节，相信很多朋友呢是和家人一起团圆来过这个传统节日的。那么昨天晚上的月亮也是又圆又亮，天气非常好，非常适合赏月。那么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互动的话题就是，您昨天赏月了吗？您在哪儿赏月呢？那传统佳节吃月饼了吗？您最爱吃什么口味的月饼呢？也欢迎我们的听友啊，在我们科创中国的聊天室当中与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哎呀，你看节目刚刚开始，我们的听友们已经在聊天室当中跟我互动了。我们的用户9276OE 他说，昨天晚上我赏月了，哎呀，最爱吃莲蓉蛋黄月饼。哎呦，以前我爱吃枣泥儿的，那么呢今年我也尝了尝这个蛋黄月饼哈，莲蓉的，确实，哎，这口感呢可能这随着年龄的变化，喜好也会发生一定的改变哈。那么月饼呢也比较油腻，大家呢也不要吃太多。另外宝姐姐说，赏月了，最爱吃稻香村的椰蓉月饼。嗯，看来大家都是各自有各自喜欢的口味啊。如果您昨天赏月了，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观赏月亮的感受，以及您最爱吃哪种口味的月饼，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互动交流。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带大家来盘点一下今天给大家准备的一些科创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三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入轨后顺利完成入轨状态设置，并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的后向端口，整个过程历时约6.5个小时。天舟三号装载了航天员生活物资、舱外航天服及出舱消耗品、空间站平台物资、部分载荷和推进剂等等，与天河核心舱及天舟二号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后，转入三舱船组合体飞行状态。专家介绍，天舟三号货运飞船整体开展了系统优化设计，简化了平台配置，提高了运输效率，元器件也更加自主可控。那最明显的是，天舟三号在货物装载方面进行了持续优化和改进。那么这个天舟三号货运飞船呢是搭乘了长征七号遥四运载火箭，在我国的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大概是597秒后，飞船呢和火箭成功飞离，进入了这个预定轨道。那么飞船太阳能帆板也是顺利展开，并且正常工作，发射取得了圆满成功。这也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第20次发射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389次飞行。 好，说完了我们航天方面，再来关注一下中国数字金融的情况。多国学者呢，近日以线上线下的方式在北京发布的全球农村金融创新报告《数字金融助力全球减贫2021》指出，数字金融呢已经被证实是实现农村减贫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机制，应当受到更多的重视。中国则走在了世界前列。报告特别指出，中国的普惠金融在近些年来发展迅速，在中国政府持续推进普惠金融的政策红利下，银行系统呢深度参与其中，也成为中国农村金融的主体。当前，无论是在涉农用户覆盖量、参与的金融机构、技术创新度、贷款规模等方面，中国都走在世界前列。另外，报告还认为，数字金融越来越成为全球农民融资的重要手段，有必要进一步的开展跨境合作，以帮助更多发展中国家农民获得金融服务并降低风险。我们说，中国数字金融哈，不光是在城市发挥着它的作用，同时呢，如今已经走进了农村，在农村减贫和农村经济发展过程当中，都发挥着它的重要作用。我们的节目不止一次呢，带大家关注了这种智能车啊，这种网联车啊方面的一些话题以及创新的一些项目。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加强车联网网络安全的一个事儿。日前，工信部部署要加强车联网网络安全和数字安全工作，在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基本要求，加强智能网联汽车安全防护，加强车联网网络安全防护，加强车联网服务平台安全防护，以及加强数据安全防护，健全安全标准体系等六个方面提出了17项的具体要求。工信部也明确，各相关企业要建立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管理制度，明确负责人和管理机构，落实网络安全和数字安全保护责任，加强汽车、网络、平台、数据等安全保护，监测、防范、及时处置网络安全风险和威胁，确保数据处于有效保护和合法利用状态，要保障车联网安全稳定运行。另外，工信部也明确，车联网服务平台运营企业呢，要采取必要的安全技术措施，涉及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信息服务业务等电信业务的，要依法取得电信业务经营许可。工信部呢，也将加快车联网安全标准建设，加快编制车联网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我们说，现在很多领域的这种跨界合作哈，真的是打破了我们的想象。曾经大家觉得汽车就是一个交通工具，那么现在我们的汽车越来越智能化，已经和网络、和安全、和平台、和数据、和电信业务发生了很多的这种交叉和相关性，也运用了很多新的一些平台和新的技术亮点。当然，在这些新技术更好地服务生活的同时，安全性能和它的这种数据安全保护也是要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上来了。今天我们在带大家关注科创资讯的同时呢，也在我们科创中国的聊天室当中和大家进行互动。您在我们听听 FM 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当中找到科创中国，然后呢上滑进入到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交流了。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啊，跟昨天刚刚过去的中秋佳节有关系。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您昨天在哪儿赏月了吗？昨天肯定吃月饼了吧？平时您最爱吃什么口味的月饼呢？我看到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哈，很多听友呢也是纷纷发来了，哎呀，大家的这种对月饼的喜爱，各种口感哈，各种口味的月饼也都在我们聊天室当中呈现出来了。比如说，我们看到我们的用户5434啊，他说昨天晚上净看电视了，没有出去赏月，没扒着窗户看看吗？昨天那月亮还真的是挺亮的，而且昨天的这个天空哈，非常的美，非常的透亮，那个飘着淡淡的几缕云，然后显得这个月光非常皎洁哈。另外，今天晚上我们说15的月亮16圆是吧？今儿16，您如果昨儿没看呢，今儿也可以去赏赏月。 我看到我们这个用户5434还说，月饼呢还是对五仁情有独钟。嗯，这里面这个花生啊，这些坚果呀、的确把这月饼的口感哈也能更好的去提升一下。毛姐姐也说了，哎呀，我爸也是只吃五仁，还必须是稻香村的，这是咱们老北京是吧，对一些口味有特殊的要求。还有我们的很多听友都说，哎呀，小奥同学说广式五仁月饼味道最正了，就是太甜了。另外燕林还说，哈根达斯最爱冰淇淋月饼没有之一。您吃的这是改良版的哈，这种更有现代感的这种月饼哈，冰淇淋月饼。我相信很多小朋友应该也是很爱吃这种创新的月饼了。有人爱传统口味，有的爱创新口味。那么总之每年的中秋节也是大家这个吃月饼的啊这个集中爆发时期，很多喜欢月饼的朋友可能在这个节日呢都可以好好的放肆的多吃几口。当然我们说月饼它比较油腻啊，它这能量也比较高，所以也是建议大家啊要适量的来吃了。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两条科创资讯。说到月饼哈，咱也说说这食物的事儿。国内首家食物银行淘宝店绿洲圣食社日前呢是正式开业了。店铺内的临期食品呢都来自商家的捐赠，有需要的人群可以在网上免费下单，包裹送货上门，不用再前往线下固定领取点了。绿洲食物银行从2014年底成立以来，一共帮助239家食品厂商抢救了1000多吨即将浪费的临期食品，免费发放给需要帮助的群众100多万人次。全球所有食物银行呢都是传统的线下门店模式，人力成本比较高，发放效率比较低，受益群众范围小。而这次开通网上食物银行也是为了提升食品分发的速度和效率，覆盖更多人群。同时网购下单的领取方式也让受助者呢更加有尊严。中国社会科学院食品药品产业发展与监管研究中心主任张永健表示，消费者对临期食品认知越来越理性，也为临期食品投入到公益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让临期食物呢物尽其用，减少浪费。特别是这些年我国对公路等基础设施以及新基建的完善，加上这种互联网平台有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机制和完善的物流系统，也给传统的食物银行插上了数字化的翅膀，让临期食品惠及更多需要帮助的群体。我们说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哈，但是在吃食物方面啊，也是要把这种我们说这种节俭的这种理念啊一直要传达下去。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了啊，最近很多朋友可能看了这个信息，在太空中停留近3天后，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全平民太空团于近日返回地球，降落在佛罗里达州沿岸的大西洋当中。那这4名航天员呢全部都是非专业，而且都是第一次上太空。他们除了欣赏太空景观，还与圣祖德儿童研究医院的病童聊天，并且与正在洽谈飞往国际空间站的影星汤姆克鲁斯交谈。那么这4名当中呢，其中有3名都是其中一个人哈来出的这个买单，出的钱，并且希望借此为圣祖德儿童研究医院来筹集资金。那么有了这样的一次平民太空团顺利返回地球的经历，那么相信未来这种更亲民的太空旅行会成为人类下一步追逐的一个亮点。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科创在线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来自新华网、科技日报、环球网和经济日报等平台。主持人张燕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科创中国稍后科创面对面更加精彩的访谈内容。同时呢，也期待大家在我们科创中国的聊天室当中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昨天您在哪儿赏月了吗？有没有吃月饼呢？最爱吃什么口味的月饼？我们也会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和大家进行互动。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科创中国访谈环节。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板块依然是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百名科技 CEO 谈创业。这个板块呢是由科技部科技人才交流开发服务中心与京津冀之声共同制作播出。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访谈的嘉宾呢，是之前在我们节目当中给我们介绍过哈，他做的科技创新的项目主要是聚焦在智能汽车毫米波雷达这方面的一个创新领域。那再次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毫米波雷达创新科技公司楚航科技的创始人兼 CEO 楚永言。欢迎楚总，您好。 张老师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楚航科技的 CEO 楚永言。 之前呢，楚总给我们介绍过研究的这个领域毫米波雷达，它在智能汽车发展过程当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有什么样的作用？依托两种思维模式哈，我们是想做，我先把我的产品出来，那不管市场有没有需求，然后一旦有需求之后，我可能马上顶上。还有一种呢，就是哎，看到了市场的一些前景和需求，然后我去做研发。其实结合这两种思路，目前我们已经形成了哪些产品？ 就像前面说的，我们是希望能够就是我们自己的产品跟市场有一个非常好的契合度，但是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事与愿违，所以说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做了一个所谓的我们自己的平台产品，就是以我们对整个产品的理解做了一个产品的一个定位。 嗯， 但是后面就是发现客户的需求也会在不停的变化，然后客户的需求也会有一些不同的维度去考虑，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把整个产品也分成了一些等级，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在主营的那个车外的五个 ADAS 的雷达，就是用来做自动驾驶跟智能驾驶的雷达，一个前向雷达加上四个角雷达，我们都把它分成了有 low cost 的版本，就是专门针对一些只关注成本，只需要有最基础的功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标准化的一些东西，就是用来达到一些国际主流产品的一些水平，甚至比它有一些差异化的一些小的一些创新的功能。 嗯， 然后不管是前向雷达还是角雷达都是这样，就比如说角雷达上面我们做了 RCTB 和 FCTB， 就是后方穿过和前方穿过预警现在带刹车，就是当你后方有车辆快速穿过，你在倒车的时候你看不到嘛，它会自动刹车不让你造成碰撞。 嗯， 然后还有前向雷达我们做了一个距离的延伸，就是我们现在的前向雷达可以看到300多米，就是不用级联不用自己点云我也能看到300米，就帮助有些做高阶自动驾驶的一些功能，它可以做一些预判，因为在很远300米的时候我就能看到目标，我可以先做一些就准备，等到它进了我的刹车范围之内的时候，我再做判断的时候就不用太着急。然后包括 前向长距雷达， 对对对，然后在同时我们还开发了最新一代的产品，就在这个基础上角雷达也是我们做了一个多模态，就它可以在自主泊车的时候用来做地下车库的时候我们叫 free space， 就是道路的检测和车位的检测。然后前向雷达就是我们前面说做了一个四 D 点云的更高分辨率，用来支持 level 3以上的一些功能。 嗯， 就是我们把产品就是分成了各个维度去做，包括我们还开发了两个新产品，就是前面说的一个是车内的活体检测，这个都是客户的一些需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针对商用车做了一个就是因为商用车它周身都是铁皮嘛，所以没办法把它雷达隐藏在里面，因为雷达是不能穿透金属物的。我们就把雷达直接装在它车身外面，然后用来解决一个什么样的痛点，就是我们大卡车跟公交车右转的时候不会都是有个盲区嘛， 自 己是看不到右边的人跟自行车的。我们装了这个雷达之后，如果有人跟自行车它就会预警，这个时候司机就可以刹车。因为这个事故率是非常高的，所以说我们也是针对市场的一些痛点，在自己的平台产品的基础上面绞尽脑汁去做了一些创新和一些应用的一些升级。 你看刚才楚总说的那个场景，就是一开始我们想象的跟市场的需求好像有点对接不上啊，觉得我们这设计的产品这么好，为什么对方不认可？那现在慢慢摸清道路了，就其实这个市场的需求是非常多元的，不同企业他们有自己不同的需求。那现在楚航做的是，我把我这个篮子里面的产品让它多样化，既有西瓜，也有桃，也有梨，然后也有樱桃，然后你喜欢吃哪种水果 果，我就给你提供哪种啊，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是一个产品的一个大家族，而且之前针对您说到这个生命体征探测雷达，其实我觉得是个，我本人觉得是个特别好的一个东西。不光是说像您之前提到欧洲有一些，比如说把小朋友忘在了这个车里，其实咱们中国也有，可能有一些这个家长大意啊，孩子放在车里了就给忘了。还有包括我身边也有朋友，比如说带着宠物出门，结果呢，因为一些不方便的原因，把宠物就是放在车里啊，这个但是因为天气太炎热了，结果这个宠物就没有生命体征了。那我们这样的生命体征探测雷达是人和动物都是可以探测到的，对吗？ 是的，只要是活体都能探测到。 嗯， 然后还有一个应用就是，比如说大客车，就是比如说那个父母们组成一个旅游团出去旅游，然后司机并不知道后面有多少乘客在里面，如果你在当时睡着了忘记下车了，然后车辆在阳光下面也会非常热，也会出一些事故。 哎呀， 这个也可以探测出来。 对，你看这些应用场景其实都很细，它并不是生活当中常态化出现的，但是它一定有它的这种应用场景。像这种旅游大巴车啊，人很多的情况下，司机的这些疏漏都有可能发生。所以如果有这样的需求， 对对对， 我们要坐在一辆大巴车上有这种装置哈、啊，可能我作为乘客我也比较踏实哈、啊，我就可以踏踏实实睡觉了。所以 对对对 对， 还有校车也是很大的一个痛点，就是那个、因为校车司机也是不知道车上有多少孩子嘛。 你看这都是围绕车这么一个交通工具我们来做的产品，但是除了车规级还有消费级的产品，这些就涉及到其他的一些领域，尤其是一些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也给大家介绍过，比如说像这种植保机啊，还有包括像这种就是像出现了一些灾害，然后我们要去探测，比如说去救灾，这些是不是咱们储航在这方面也能依托自己的技术优势做一些更适合在实际应用当中一些具体场景的一些产品呢？ 是的，这块我们也有布局，但是因为这块它的市场比较碎片化，所以说对你的投入要求比较高。我们的想法是通过用车规级的产品就做成熟了之后来做一些平台的一些适配，然后就是可以说是降维打击吧，因为车规级的要求肯定会比消费级高一些，如果我用车规级的产品去适配消费级的话，有可能会那个事半功倍。所以说在这块我们也有些布局，但是现在还不是我们的主营方向。就简单的一个例子，就像我前面说的这个活体检测的这个雷达，我们现在在做一个案例，就是像养老院的可以装在老人的床底下，这样的话因为可以检测到老人的呼吸跟心跳，万一在睡梦当中就是呼吸心跳有变化的时候，就可以提供给护工，因为有些老人不愿意戴那手环啊这些，觉得比较麻烦，所以我们就用这种无接触式的方法，就在实际应用当中的一些想法吧，等于说。 对，虽然很碎片化，但是我们也可以观察看看未来是不是在市场上能有一个很大的需求或者是一个前景。当然这前提是我们得有技术和产品，尤其您说到的我们先按照国家队的标准来训练，那么将来我们再比如说去省队市队，那我这能力肯定就没问题了、啊、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刚才说的更多的是储航的一些产品， 对对对， 我们最后一点时间再跟楚总再来探讨一下，因为我们这个板块叫做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啊，百名科技 CEO 谈创业。那么您从最早在博士当中只专注做我的这些技术研发也好，或者是做我擅长的这种安全的这种评估啊，然后这方面的这个研究也好，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做创业3年的时间，您如何理解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那么我们未来5年的奋斗目标，作为企业的 CEO 您又是怎么来规划的？ 首先我觉得这个标题就是定义的相当好，因为这句话虽然说幸福每个人的理解都不同，就是比如说我们所理解的幸福有可能是完成自我价值的一种实现啊，因为其实在德国其实从物质条件来说我们已经 很幸福了， 很幸福了，很幸福了。只不过在你想做的事情上面有可能会受一定的局限，所以说我们选择了一种更别人认为不是很幸福，但是我们觉得更幸福的方式。但是这个就这几年不管是在德国这几年或者是在中国创业的这几年，这个幸福都是奋斗出来这句话我们是表示非常认可的。因为确实不管是怎么样的幸福，你都需要去努力，需要去付出，然后才能得到你想要的一个结果。对公司未来5年的奋斗目标，其实大家我们团队的成员大家也都非常清晰，因为我们既然回来决定做这个事情，首先我们就想在细分领域之内把自己的 雷达做到最好，最适合客户运用，就是最符合客户的需求，然后做到这个行业内的头部，做到等于说能够跟国外的一些主流厂商相媲美，就其实说白了，我们想成为中国的博士，这个是我们最终的奋斗目标。 对，不想 在5年之内， 不想成为将军的士兵都不是好士兵哈，我们要有一个雄心壮志。 对，但这个确实我觉得因为博士花了这么多年才能够达到现在的这个体量，这5年肯定是不够了，在这5年之内我们就想完成整个这个产品的布局，包括我在产品的整个应用上的扩展，还有在产品线上面的一个升级，这一块要在5年之内完成，然后还要结合周围的一些合作伙伴，上下游的一些产业链上面的一些合作伙伴，大家一起来把这整个，因为汽车行业它最大的一个优势其实就是它的产业链是非常非常长的，然后整个一辆汽车当中有几百个零部件，几万个零部件说错，然后大家就是如果能够一起把这个整个的一个智能驾驶啊，包括汽车的舒适性啊、安全性啊，能够提到另外一个层面，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我们理解的幸福，也是我们的一个奋斗的目标。 是，楚总说的特别好，就可能很多人不会理解说，你看你有那么好的一个平台，就是经过那么多年的学习，然后到了德国，然后也都安家立业，为什么要放弃那么好的环境，然后又回到国家从零开始做创业。其实大家都知道创业并不是一个非常容易或者是一帆风顺的事儿，它是需要尤其在前期需要有很多的投入，然后还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所以可能在别人看来这并不是一件很幸福很轻松的事儿，但是在你们看来这是你们喜欢做想要做的事情，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就很幸福了。那么我们说不奋斗是肯定不会有成果的，但是奋斗了，那可能一时半会儿我们看不到一些成果，但只要选择的目标正确，坚持下去，最终都会能够收获自己的成果。 被我们遇到了一个最好的一个创业的时机，就不管是从我们行业来说，还是从整个创业的氛围来说，国家就是非常鼓励和支持创新创业，然后我们也是得到了一些各方的一些支持，包括政府端啊，还有一些资本啊。然后从整个行业来说，中国的汽车行业自主品牌终于发展到了一个就是能够跟国际上抗衡，甚至不只是弯道超车，直到都能马上把他们 PK 掉的一个阶段。就是等于说大家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平台，其实我们当初在德国工作了13年，我们每年都在关注中国汽车行业的发展，再找一个机会就是切入，能够回来为国家或者为汽车行业，中国汽车行业做点事情，就是被我们等到了这个时机。我觉得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阶段，通过新能源汽车转型啊，包括智能驾驶啊，包括整个对汽车行业的一个重新的定义，就是软件定义汽车啊，都是我们可以发挥的一个战场，一个空间。如果在这个环境下面，只要愿意奋斗，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达到幸福的目标。 是，其实我们之前采访的很多嘉宾都有一个共识，就是认为赶上了一个最好的时代。现在国家鼓励创业创新，也提供了很多不管是政策方面的宏观指导，还是实际的一些扶持和一些这个市场的这种环境的建设，其实大家的感受是一样的。那么我们也希望哈，像楚总您带领的楚航科技这家企业能够真的实现你们当初回国的这个梦想，在为中国的智能汽车制造的这个产业当中贡献更多的力量，也为我们的使用汽车的这些消费者提供更多可以信赖的我们民族自己的一些品牌和产品。那么非常感谢楚总接受我们的电话采访。 感谢张老师。 今天上半段的科创中国之科创面对面的环节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在小段片花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回到科创中国访谈环节，听听下半段做客节目的嘉宾跟我们讲述他们的科创故事。一会儿见。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打疫苗别迟疑，每一次接种都在加固我们共同的防疫屏障。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 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在我们的科创在线板块之后，进入今天科创面对面的访谈环节。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板块依然是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百名科技 CEO 谈创业。那么这个板块呢，也是由科技部科技人才交流开发服务中心和我们京津冀之声共同制作播出的。秋天呢，正是葡萄上市的季节，国庆长假也马上就要到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呢，要和大家说的这个话题就和葡萄和葡萄酒有关系。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哈，有很多朋友可能日常的时候闲暇之余会自己或者是约上几个朋友啊，一起品品小酒啊，放松一下。提到葡萄酒，大家可能觉得再熟悉不过了。虽然它作为一种洋酒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也已经有很多年了，成为人们酒生活酒文化中一个重要的品类。但是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词儿哈，冰酒，可能很多人呢听的比较少，或者是接触的比较少。那作为一个小众品类，它对原料的种植以及酿造加工呢都有非常特殊的要求。那么今天我们请来的科技 CEO 从2003年开始呢就进行冰酒的引进推广和创新工作，今儿要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么多年做这个领域的科技创新都有哪些成果，另外还有什么样的收获和感悟。那么介绍一下做客今天节目的嘉宾，帕巴拉冰酒的 CEO 胡其修。欢迎胡总，你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帕巴拉冰酒的胡其修。 在昨天节目当中呢，其实我们介绍了冰酒，它的历史非常悠久。德国的一个酒庄遭遇了大雪，那么主人晚收了这个葡萄，一不小心那么就酿造出来了冰酒。之前你也谈到我们在香格里拉的迪庆地区找到了这么一块风水宝地，正好适合种酿造冰酒的葡萄。当然除了葡萄本身之外，我们的这种酿造工艺也有许多的改良和升级以及创新。那接下来胡总再帮我们介绍一下昨天谈到的关于低温发酵这样的一个技术到底该如何实现。 因为一般的葡萄酒包括干红或者干白，它正常的发酵20度到30度发酵是常规的发酵。但是呢，当冰酒用这个温度来发酵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它对冰冻了的葡萄自身带有的这种香味成分或者营养物质，它的这个破坏就会相对比较大。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间，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就在不断的尝试和探索用低温发酵。那么低温发酵呢，其实它会带来两个问题。一个葡萄汁在发酵过程中间酵母要活跃，它是需要一定的温度的。温度太低了，酵母它就没法活跃，那发酵就发酵不成功。那么第二一个呢，即使说我们通过多年的探索在低温条件下能够发酵了，但是这个发酵的周期会很长。比如说一般的干红或者干白的发酵时间1-2个星期，最多3个星期就结束了。像现在我们的工艺啊，因为每个产区或者说每个酒庄自己的工艺不同，像我们自己的工艺现在低温发酵是做到8-10度发酵。那这个温度发酵的时候，正常发酵时间一般要4-5个月， 这么久。 对，所以是它的几倍啊，几倍。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当然就是一个成本会大大的增加。第二个呢，其实这个过程中间风险，因为时间长嘛，风险也就会增加啊，就会增加。 发酵的这个低温我们需要克服的难点就挺多的，跟这个传统的葡萄酒酿造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从这个生产工业来讲呢，我就介绍我们的工艺哈，因为每一个酒庄它自己都有自己的不同的工艺特点哈。 我在这儿要插一句哈，因为您一开始说像现在全球的主产区加拿大，它最早是从德国引进的技术，那我们是从加拿大，您去加拿大去考察研究学习的，那我们的技术是不是也是一脉相承，然后这个接收过来之后我们有了自己的这种改良，还是说我们是自己原产的一套技术？ 最早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学习加拿大的技术， 嗯， 但是我们在中间这个过程中间呢，通过我们多年的摸索和尝试，包括我们自己也做了大量的这种科技的研发，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跟国际国内相关的，跟葡萄酒生产相关的，包括很多大专院校科研机构，我们都有科研项目的合作， 嗯， 比如说我们跟中科院中国农科院西北农大的葡萄酒学院， 嗯， 中国农大，像上海交大、云南农大等等，这些就是国内技术和相关行业比较在这方面比较领先的科研机构，那么我们都有技术上的研发和合作， 嗯， 同时呢我们也跟欧洲的一些酿酒师和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科技的开发，所以从开始的时候我们学习到我们的研究尝试，从2015年开始我们就形成了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整个冰酒生产的全部技术啊， 嗯， 同时呢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已经获得了专利，所以这个过程其实还是比较漫长的啊，那我们从2008年开始到2015年， 嗯， 整整花了7年多的时间哈，才基本上就是把我们自己的对具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这个技术体系才初步形成。2015年开始到现在啊，这5年多6年的时间呢，我们也在不断的优化和进步。应该说到今天呢，我们这个技术已经非常成熟， 嗯， 而且从某些方面来讲，我们这个技术水平已经达到国内甚至是国际同行业的领先水平。 从学习别人的到博采众长，总结经验，然后成了我们自己的一套体系，再到把这个体系不断优化，这样的一个从2003年开始到现在，好像看起来长达快20年的时间，但是每一个阶段都走得非常的稳。那您接下来要给我们具体说一说了，你看有这么好的这种自主知识产权的这种技术，怎么实现一个可以生产出冰酒，能够达到同行的认可，能够达到一个好的标准，技术难点和技术亮点在哪儿？ 我想我其实经历的就是三个故事哈， 就爱听故事，您讲故事。 第一个故事呢，就是最早我到我们今天这个地方去做葡萄种植的时候，我们告诉大家，就是告诉当地的老百姓和当地的我们一些地方的领导，就说我们要准备到这个地方来做冰酒。 当时大家反应是冰酒是什么？ 然后不是，大家第一反应就是这是个骗子， 看着不靠谱。 因为那个地方以前不要说做冰酒哈，葡萄酒都没有，连葡萄都不种的。就是在我们现在种植生产冰酒这个地方，以前他们葡萄都不种。 那这块地以前是在干嘛？ 以前他这些地就是种很常见的农作物，比如说玉米呀这样的，做这种农作物的哈， 大田作物。 对，连葡萄都不种的，所以我们去跟大家讲说是要种葡萄生产冰酒，当时大家更不知道冰酒是什么，所以当地的老百姓和着当地的很多人就说，哎呀，这是个骗子，又来骗我们来了。直到我们经过将近5年的努力，到2012年的时候，就是我们2008年去的嘛，到2012年的时候，2012年年底，我到12月份，我们葡萄采摘了，然后到2013年年初的时候，把冰酒生产出来了，这个时候，我骗子这个帽子才摘掉了。 哎呀，用长达这么多年的时间才摘掉这个帽子，让大家眼见为实，看到我们真的生产出来冰酒了。 对，所以这个是应该说我印象还是蛮深的哈，就是当时去了之后，确实因为以前大家都没有做过嘛，也没有见过哈，就是冰酒是什么，其实大家都没法想象。所以说我觉得其实回过头来看看哈，我们也能够理解啊，也能够理解。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在产品 葡萄种植成熟了，在12年要采摘葡萄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当时其实我本身不是做这个，本身我不是做这个学这个专业的， 嗯， 以前我也不做生产，也不懂种植。那么在做这个的过程中间呢，其实我完全是靠我的老师啊，或者我的朋友啊，一些这样来帮助我哈。 嗯，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我要发自内心的就是非常感谢一个人，这个就是西北农大原副校长，葡萄酒学院的终身名誉院长李华老师，他可以说我们是我们中国葡萄酒学界的泰斗啊。当他知道我要到维西这个地方去做冰酒的时候，他是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 嗯， 他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而且他不仅仅是从精神上支持我，从我种葡萄开始，他那个时候还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副校长哈，他每年要那么工作那么忙的情况下，每年要抽时间到我那儿去，少的时候要去4-5趟，多的一年去了7趟，到那个地方去现场指导，帮助我如何去解决在生产技术中种植技术中间遇到的困难和难题，因为他本身是这方面的专家哈，泰斗级的专家。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中间，在我们从试验开始到整个获得成果的过程中间，李老师是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对您这块也寄予厚望啊。 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间哈，那么我从一个门外汉，一个外行，其实我是学中文的，我是学中文的，而且以前我的工作也跟这个没有关系哈。从一个门外汉来把这个事情做成功，这中间真正的就是帮助我走出这条路，走成功这条路的，其实我最好的导师就是李华老师。所以说可以这么讲哈，在这个过程中间，没有李华老师或者其他很多老师朋友的这种关心帮助，尤其真心的支持，这种支持是身体力行，像李华老师啊，或者我们其他的很多专家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去那个地方非常辛苦的，到那儿去跟我们田里面去发现问题，跟我们这个发现了问题了之后研究解，因为那边的以前没有种过葡萄嘛，也解决这些问题啊，寻找解决的方案，所以花了大量的时间精力来帮助我们来做，所以这个事也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所以李老师呢，应该说不仅是我们中国葡萄酒行业的泰斗哈，也可以说是我们中国冰酒的这个导师，我们冰酒的导师。真的讲，如果说没有像李华老师这种全心全意的不遗余力的来帮助或支持我们的话，我们今天可能就是说还处在一个探索或者说一个低水平的一个阶段哈。 帮助我们能够快速实现量产，它有一个不可多得的功劳。 对，而且在这过程中间，我们能够迅速的形成我们自己的这种技术体系，最终能够形成我们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整个的生产工艺技术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感谢李老师，或者包括我们跟李老师一起的其他的很多老师朋友哈，还有国内的其他很多的专家。所以我觉得真正做事情的过程中间哈，我们在用心做事的时候，真的是可以得到很多人的这种帮助和支持。所以当时我开始我都没有想到说像李华老师他这样级别的专家还是领导哈，能够花这么大的心血精力来帮助我们，包括行业中间有其他很多的专家，真的是全心全意的帮助我们哈。所以这个过程其实这个让我是感受蛮深，包括到今天我都仍然是铭刻在心的。 因为大家看到了您是一门心思真的想把这个事情做起来，而且也相信您能做起来，所以呢他们才给予了自己可以提供的很多的帮助，也让我们这个自主知识产权的这种核心技术能够迅速建立起来，起了一个保驾护航的一个作用。那么你看这就是两个故事了，还有这个相关关于技术能够出台的一些故事。 第三个故事呢，其实我是这样的，包括我们今天的整个生产工艺技术中间哈，有一些尤其有一些核心技术其实是我们从构想 就是还不是我们专业人士，比如说最早我提出一些想法，可能常规做葡萄种植或者说葡萄优酿造的觉得这个是天方夜谭的， 嗯， 就是因为我们行业技术它都有很多习惯性的东西哈， 嗯， 因为我不是做这个行业的，那我就会有一些天方夜谭或者说突发奇想，那么这样一些想法，后来我觉得我把我这些想法跟我们的酿酒师包括跟我们的这些专家沟通之后哈，哎，他们能够很快的来理解我的想法，并且能够真正的积极的来支持我们来做这样的一种探索和尝试，而且最后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我觉得这个也是让我蛮感动的。就是比如说当初我提出来说我们的核心技术里面有两个关键哈，第一个低温发酵，这个我刚才说过了，另外一个呢我提出了一个观点，我说那么我们整个生产过程中间能不能够不要添加任何东西，因为正常的葡萄酒生产它是需要添加各种辅料来帮助它进行整个完成整个生产工艺，那么当时我就在想通过添加这些辅料和辅助的技术手段，它固然可以提高生产效率，但是对葡萄自身的这种香味特点呢，或者它的这个葡萄自身的这种物质啊，它肯定或多或少就会有影响 干扰哈，先生。 那么我就提出，我说是不是可以考虑，我们就真的什么都不用，就把葡萄自身的特点把它表现出来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门外汉提出的一个创新想法。 对，但是呢我觉得我很感谢的就是包括比如说我们的李华老师还有我们的很多我们的技术人员哈，虽然他们开始的时候觉得这个好像有点 不太可能， 对，不太可能哈， 嗯， 或者说都没人这么做过，但是后来我谈到我的想法一些想法之后，哎，他们觉得确实可以沿着这个方向去探索或尝试，所以我觉得通过后来不断的摸索总结探索尝试，最终确实我们获得了成功，所以今天我们的生产技术上，在这一点上应该说我们是第一个做到用这样一种生产工艺这种方式来生产，同时呢就是真正的做到了把葡萄它自身的各种特点表现出来，而不通过外界添加各种手段来影响它，这个也是我们今天产品的可能最大的一个特点。 你看围绕这两大核心技术优势，那胡总给讲了三个小故事哈，这个背后都让我们听出来在做冰酒的这种独立自主的科技创新背后，首先我们要有大胆的想法，然后我们要敢于去做，然后我们也要赢得大家的信任，一同来做这个事情，而不是依靠一个人的努力啊， 对， 这个是最后成功的一个背景。那您看，既然谈到技术了，我们说创新的路上永远不能停脚步，就可能我们会有未来或者说更多的一些新的想法，比如我突然就在想到您刚才提到低温发酵对于酵母的这个选择，因为之前我们在做一些采访的时候也听到过对葡萄酒酿造非常熟悉或者懂行的一些人说，也会陆陆续续去发现一些新的酵母，然后在发酵过程当中让它实现一个更好的一个表现，那这块我们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来自咱们帕巴拉的一些新的尝试，这是其一。其二，在地点上，虽然说您非常幸运的哈，发现了在云南啊，这个香格里拉、迪庆这样一个非常好的培育冰酒葡萄的这个地点，那我们未来有没有可能再去960万平方公里哈，有边边角角的一些，会不会还有藏着一些适合做冰酒的一些产地？比如我就在想，像咱们北京延庆，还有我们张家口崇礼这些地方，其实也都冬天也比较的冷，而且咱们北京有冬奥会，这也是全球第一个既举办夏季奥运会又举办冬季奥运会的地方，是不是有一些这种突发奇想，我们的在地域上也可能有一些拓展？针对我这两个问题，我不知道胡总您怎么看。 第一个呢，先说酵母这个问题哈， 嗯， 其实到今天我们已经不在外面去采购酵母哈，我们现在用的酵母都是用我们当地自己的原材料来培育酵母，然后 再用它来进行生产。 嗯， 所以实际上就像刚才你说的，就是恰好是用这种方式哈，它更能够把葡萄当地的这种葡萄自身的特点来表现出来。确实是现在一种趋势，就是我们讲葡萄酒哈，包括冰酒，其实做到最好的程度是什么，就是表现出独特的风土特色。 嗯， 那么这种风土特色就是这种葡萄酒在这个地方土壤、气候、地形这种环境下形成的独特的风格。可能我们在喝这个酒的时候，可以把这个地方的植物的香味你可以感受到，土壤的味道你可以品尝到。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用本土化的材料来进行生产，包括辅料，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也是目前做最顶级的葡萄酒大家在追求的一个东西。 嗯， 所以我觉得你对葡萄酒的理解境界已经很高了。 都是土生土长哈，都是根红苗正，都是我们这个地域产出来的，连酵母都是本地本土化的。 对，这样的话它真正的能够把就是说地方的这种风土特色表现出来。比如说像我们这个产品哈，其实到今天应该这么说，我们的这个帕巴拉冰酒是2015年正式上市啊，上市了之后到今天虽然时间很短，但是我们这几年中间先后参加国际国内的很多比赛，我们获了很多大奖。比如说到去年的时候我们获得布鲁塞尔国际葡萄酒大奖赛的金奖哈。那么其实之所以说我们短短的时间能够获得这些荣誉，或者说得到业界的或者市场的认可，其实就是跟我们这些探索有关系，就是我们通过不断的探索确实形成了我们产品自己的独特的风格特点。可以这么讲，就是说我们这个冰酒你和德国的和加拿大的放在一起比较的时候，大家只要一喝都知道这个不是德国的也不是加拿大的，肯定是香格里拉的冰酒， 很有标志性标签。 对，它这种独特的风格是别的地方它是不可复制的，所以这个恰好是我们就是通过这些探索和尝试啊，取得的这一种算是成就吧。 别人没有，我们独家有。 对， 这个是从酵母的角度来讲，也给我们做了一个补充。那你看，既然咱迪庆的这个香格里拉的冰酒打出去了，那地域上我们有没有一些更多的选择和计划？ 从去年开始呢，甚至再早之前开始呢，我们也在很多地方做这种寻找哈。首先我们说寻找，通过对一些基本地理、气候、土壤条件的研究来探索这种可能性。目前来看啊，可能在云南、滇西北啊，滇西北或者这为主的附近的地方有这种可能性。目前我们也正在做一些尝试，比如说今年我们也在其他的好几个地方，比如说我们在丽江的泸沽湖等这样的地方，我们也做种植的试验，做种植的试验。到12月份，我们基本上这个试验的结果就会出来了啊。像你刚才说到的，北京的延庆呢，这种可能性不是太大。 我们知道延淮河谷那是很著名的葡萄酒生产基地， 是它。葡萄酒生产很好，但是可能生产冰酒呢，就像我刚才说的，因为冰酒它要求零下7度采摘，如果说当我们葡萄到零下7度了以后，北方包括我们北京的延庆啊、密云啊这样的地方哈，它可能地下的温度地下好多就结成冻土了。就是说我们北京包括东北西北包括甚至我们河南河北的葡萄，它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冬季葡萄采摘了之后，8月9月最晚的到10月份采摘了之后，它葡萄要把枝条剪了之后要埋土。所谓埋土就是要地下至少挖50厘米深的沟，把葡萄藤埋下去盖上土。这样才能安全越冬。如果葡萄藤在地上气温超过零下15度就会被冻死。所以如果说在我们北京像延庆啊、密云啊这样的地方来生产冰酒的时候，那么它就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当你零下7度采摘的时候，那么地下已经结成冻土，等你采摘完葡萄埋不下去了。如果葡萄埋不下去在地上 气温超过零下15度就会被冻死，所以这个是我们北方不能够生产冰酒的，其实是一个气候的原因。 嗯，就是既得考虑地上温度，还得考虑地下的情况，所以这个是要综合考量。那这条路可能就封死了，但是我们在别的一些这个地点还有尝试。 对，不排除其他地方，比如说像中国西部啊，当然西部可能要偏南一点的地方， 嗯， 在一定的海拔高度和一定的地形气候条件下有这种可能性。 嗯， 因为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地大物博啊， 嗯， 就像原来我们没有想到云南可以啊，说不定我们再寻找还有新的地方也可以，但是这就需要一个发现的过程。 而且就云南香格里拉目前的这个产区，其实还有一些空间要开发。你也说了，这是未来3年我们要实现把它整个全量产。那要想实现这样一个目的，我们是不是我理解是不是需要投入一些人力呀，还有包括一些设备呀，才能实现？这3年还要做什么工作？ 其实做葡萄酒这个产业哈，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一个事情。 尤其您从种植开始，好像每一个环节都得靠自己亲力亲为。 因为这里面呢，它葡萄酒这个产业呢，它跟别的产业有一个不同的特点。首先，第一个它是农业，就是你要种葡萄。 嗯， 而且种葡萄的时候呢，你建葡萄园的时候，建设成本就比较高。 是， 关键是葡萄园建成之后，你要3年以后4年才量产，所以这个周期很长。 哦， 就所以这个大把的资金投下去了之后，4年之后你才能够摘葡萄来酿酒，酒酿好了之后你还有过程，然后你还要销售出去才能够产生回款哈。 嗯， 所以这个周期本身就非常漫长，投资也比较大。同时呢，在这个过程间我们还需要配套的生产设备设施，这个也是一般都是重资产的。所以做这个行业有一个特点，就是一个是重资产，第二个周期长。所以做葡萄酒的有两类人啊，一类呢就是像我们这种比较苦的，葡萄酒你从零开始投资建设出来，你不守个7-8年基本上你见不到成效的。 嗯， 7-8年了之后你出了产品，那你还不一定能够马上就全部卖出去回收回来。 是， 所以就是说前几年当你品牌没有做出来，产品质量没有打出来，市场没有打开之前，其实是非常艰苦的一个过程啊。或者大资本来做，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像我们创业阶段的时候，全靠自己和朋友的这种投资来做，其实是蛮辛苦的。 今天的胡总跟我们分享了哈，他们在这么多年做冰酒产业过程当中如何进行科技创新，以及这背后的一些辛苦，数十年如一日的这种奋斗，这种开荒耕地的过程已经结束了。帕巴拉冰酒在国际上又得到了什么样的认可？那未来整个产业在中国的发展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在明天下半段科创中国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分享。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节目内容。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京津冀之声更加精彩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 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他们从远古一路走来，携带岁月的厚重与烟尘，他们是中国历史舞台上永远的舞者，以胡笳和羌笛，以或曼妙或剽悍的身姿，共同成就中华文明的宏大景观。长篇历史故事，另一半中国史。 9月23日起，京津冀之声 FM 100.6广播书场即将播出。